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八集。 等到晚上回去，程前的心情就明媚了，因为他得知自己竟也有了一间书房。书房里不但有他梦寐以求的汗牛冲动，还有雪清给他准备的纸和笔。程前还没有在纸上写过字，他生身父母的学识加起来也不见得能从一写到十，家里自然也不会预备这些。这些年他靠着自己过目不忘的本事，连偷再开的从老童生那儿看会了不少字，就装在脑子里，回去在自家门口的地面上用树枝画，真是做梦也想摸一摸文房四宝。程前不知不觉的就上了瘾，因此他没听师傅的话，师傅只让他每天默写一遍门规。但等雪清进来叫他去吃饭的时候，程前已经有瘾似的在写第五遍了，而且大有不停下来的意思。狼嚎和树枝不一样，程前第一次摸纸笔写出来的字当然不堪入目，但看得出他在刻意模仿木板上门规的字迹。他在不知堂看的那一眼，不单单将门规条分缕析地装进了脑子，还贪婪地将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的来龙去脉全部兜着走了。雪清发现他每写一遍都会修正前一遍不像不好的地方，模仿得全神贯注，旁若无人，一坐下就整大半个时辰没动地方，甚至全然没注意到自己进了他的书房。第一天程前睡得好，这一天却有点兴奋地失眠了。他一闭眼就能感觉到自己手腕发酸，脑子里来来回回都是门规上的字迹。程前喜欢这位人物的字，喜欢得辗转反侧。 门规肯定也是写匾额的那个人刻的，匾额倒还罢了，刻门规的那张破木头桌子看起来坚挺不了几年就要糟了，门规刻上去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那是谁的字呢？难道是师父？ 直到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他还念念不忘地在胡乱琢磨。迷茫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引着他在扶摇山上乱转，转着转着就转到了白天去过的不知堂。 我怎么到师父这里来了？ 可他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而后在院中见了一个人。那人身量颀长，应该是个男的，可是面目却模糊得很，脸仿佛藏在一片黑雾中，一双手骨节分明，白得发青，像个孤魂野鬼。程前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后退两步，却又有些担心师父，于是壮着胆子开口道： 你是谁？怎么会在我师父的院子里？ 那人一抬手，程前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吸力，将他双脚离地地吸了过去，转眼已经到了那男人跟前。对方抬起一只手，居高临下地碰了碰程前的脸。 这个人的手真是凉，凉得被他碰一下，好像整个人都要被冻透了。 随即那人抓住了程前的肩膀。 小东西胆子倒肥，回去。 程前感觉自己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他骤然惊醒在自己的床上。而天还没破晓，做了这样的梦他再也睡不着了，只好将自己收拾停当，跑到院子里浇花打发时间，弄得雪清直到将他送到传道堂，依然为自己竟起得比他还晚而汗颜。传道亭是个小亭子， 厅中放着几张桌椅，周围是一片空地。程前他们到的时候还早，不过已经有道童打扫了场地，煮上水，正准备烹茶了。程前不声不响地找了个地方坐下，小道童立刻训练有素地给他上了一碗热茶。程前虽然保持着面色的冷淡，坐在石凳上的屁股却始终只是小心翼翼地挨了个边儿。习惯成自然，没办法，他受得了罪，但不大享得了福。坐在一边喝茶看别人干活，他心里有股令人窘迫的不安。等了一盏茶的功夫，程前听见了脚步声。他一抬头，只见一个陌生少年从一边的小径上走来。那少年一身藏青色的袍子，怀中抱着一把一掌多宽的木剑，脚下飞快，走得目不斜视。跟在他身后的道童有些狼狈地连追再赶。雪清小声提醒程前：“ 那是二师叔。” 二师兄李云，程前在不知堂柴扉后见过写着这个名字的木牌，忙起身相迎。 二师兄。 李云似乎没想到亭子里已经有人了，闻声脚步一顿，抬头扫了程前一眼。他一双眼睛里黑眼珠仿佛要比普通人大一些，因而目光显得不怎么温和，看人的时候冷冷的。也许不是显得冷冷的，是本来就冷冷的。李云飞快地看了程前一眼，继而突兀又生硬地冲程前露出了一个笑容，怎么看怎么像不怀好意。 我听说师父带回来两个小师弟，就是你吗？ 程前本能的不喜欢李云的目光，感觉阴森森的，不像是什么好东西，因此只是简单的回答：“ 是我和四师弟韩渊。” 李云上前一步，感兴趣的凑近：“ 那你叫什么？” 他的兴趣仿佛是老狼看见兔子似的那种兴趣。程前险些想后退，不过忍住了。他笔直地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回答：“ 程前。”“ 哦，小钱，你好。” 李云自来熟地点了点头，做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程前眼前满是他白森森的牙。 看来整个扶摇派里除了师父，没有第二个能让我稍微喜欢一点的人了。不过师父还指不定是不是人。 又过了一会儿，韩渊和师父也来了。韩渊毫不见外的一屁股坐在程前前边，自说自话的埋怨了一番。 哎，程前，你怎么不找我去玩？我一个人好生无趣的。哎呦，这茶真苦。哎，这杯呢？更苦。 韩渊边埋怨边见缝插针地将桌上的每样茶点都拿起来尝了一口。他时而要冲师父谄媚地眉开眼笑，时而又要转头跟程前挤眉弄眼，忙而不乱，一字不差地诠释了何为丑人多作怪。而大师兄严征明却迟到了足足两刻，方才打着哈欠过来。他是万万不肯走路来的，要两个道童前后抬着个代步的藤椅将他一路从温柔乡抬过来。一个美貌少女迈着小碎步跟在他身后打着扇子，另有一个道童在一边打着伞。那严征明一个人领着这哼哈二将，白衣飘飘，衣摆如云。这位少爷仿佛不是来听陈客，而是来兴风作浪的。进了传道堂，大师兄先是不可一世地斜了李云一眼，将厌恶明晃晃地挂在了眉梢，继而又看了韩渊及他那一桌并非完整的糕点一眼。这一眼看得大师兄刷啦一下打开了手中折扇，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以防清白的视线遭到玷污。 最后他无可选择，只好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走到了程前身边。身边的道童训练有素的上前一步，将石凳来回擦了四遍，垫上垫子，沏好茶，再将热茶放在一边刻着符咒的茶托上。那茶托眨眼间将冒着热气的茶水冷却下来，冷到茶杯外面微微凝了一层水汽，颜征明才半死不活地拿起来喝了。以上种种步骤一个不差地进行完，那严少爷的尊臀方才落座。李云见怪不怪地当他不存在，韩渊目瞪口呆的表情仿佛在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而程前近距离地围观了全程，饶是他惯常刻薄，此时也感到无话可说。扶摇派鸡飞狗跳的早课就这样在沐春真人四个弟子的彼此看不顺眼中开始了。不知沐春真人老人家是不是已经算出了此情此景，他那坑坑洼洼的破盘子和生锈的几个大子儿没准有用，反正他看起来对此早有准备，眼皮一搭了，沐春真人走上台去，无视四个熊徒弟在下面暗潮汹涌，他半死不活地开了枪。 今日晨课，众弟子来与我齐诵清净经。 清净经并不是太上老君说长清净经，而是一篇莫名其妙的车轱辘话，弄不好是他自己编的，内容极其不知所云，大约是为了表现清静。那沐春真人念此篇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要生生拖成两个字长，拖得太长他难免有些气力不济，因此句句尾音都颤得一波三折，像个疯疯癫癫的憋嘴老蛋。程前听了一会儿，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响得他提心吊胆。 师父这样念经，该不会把自己憋死吧？ 师父气如游丝地念完了第一遍，慢条斯理地捧起面前的茶杯润了润喉。程前连忙将自己一身鸡皮疙瘩拍落，等着听他飞天遁地的高论。结果绝望地听见师父用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拖拖拉拉地说道， 好，再念一次。 程前的肩膀被人不客气地拍了拍，那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大师兄主动和他说了话。 哎，小孩，你往那边去一点，给我腾个地方。 大师兄是镇派之宝，他要地方程前不敢不疼。只见严少爷一掀眼皮，身边的道童立刻屁颠屁颠地搬来了一个竹编的美人靠。他毫不客气地往上一躺，当着师父的面堂而皇之地闭上眼，在如雷贯耳的清静中打盹去了。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